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群口相声是相声表演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过往往都是像八马褂、闻讯图和五官争功这样以说为主的节目，很少有群口的以唱为主的柳活。在今天的经典名段板块里呢，主持人红九就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已经很少在舞台上表演的群口柳活八猫图。相声中的柳活大多是以戏柳和歌柳为主，而八猫图这个段子则是学唱曲中的岔曲。传说岔曲的起源是清乾隆年间阿贵攻打金川时军中所用的歌，因为是由宝小岔所编，所以得名岔曲，又叫德胜歌，流行于北京城区以及郊区，是八角鼓的一种主要表演形式。八猫图这个段子就是三个演员以比唱岔曲为主题的，由于捧哏演员生活不拘小节，落了一个耗子的绰号，逗哏演员每次唱的岔曲都先讲出不同的典故，但最后必定要转到耗子这个话题上来，让捧哏演员十分气恼，不得不寻求逆缝演员的帮助。逆缝演员果然唱了一段词句佳、唱法妙、有文有典的八猫图，但最终的结果，捧哏演员还是没有逃脱被八猫分食的结果。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阚泽良、马静博和王宝同合说的传统相声八猫图。 接上来算您会， 哎， 接不上来吗？ 那 您就不会， 那不会。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你想， 听着啊，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来吧，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来。 谢之武身上隐云风声响，清闲。 哎，打住！打住！ 怎么了？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会， 哎， 叫什么？ 风雨归舟啊。 下句呢？ 谢之入神山，引云峰，受享清闲，闷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这 清楚了。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可乐打早就臭接了。 这回我唱新的， 哎，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新的。 哎， 唱吧， 你就接不上来， 你就唱甭听 的啊。 嗯，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会。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高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贴去，你这 不是我会啊， 说便宜话呢。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啊，再唱再唱。 哎，怎么样？ 您啊，先甭说大话， 还有吗？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你 哎，你再能接上来， 嗯，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那好，那好， 您 再 唱啊。 哎。 树叶，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就这路插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会，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个会了。你这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啊？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 啊、 那以树叶为题的插曲也太多了。 哦，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插曲我都会。 都会 啊？ 哦，你都会 啊？就是全会。 我没告诉你吗？ 啊，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哎呦，哦，你编的 啊？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我可气这人呢 啊！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啊？ 那你往下唱。 哎， 你可就唱啊！ 我听着， 好吧。 树叶飘，树叶飘摇。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找个那铁店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使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使了个大姑腰，找个那铁店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挠。 别唱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小声， 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我跟谁啊？我跟你。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你弦吗？ 弹弦倒霉找你小声了，您俩一头。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 么没唱什么？ 啊， 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这不唱小插曲吗？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什么插曲啊？ 你没听他唱的吗？ 他唱什么了？ 他唱什么了？ 啊， 他唱的那耗子。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啊，有什么关系啊？ 啊， 我不爱听。 这玩意我听你都信心，你不爱听耗子，这 甭信嘛。 我说 没影的事。 让他生这么大气，那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个人呢， 啊， 素日不讲卫生 啊。 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啊， 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炸似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嗯，叫什么呢？ 叫耗子。 怎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有什么紧的？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啊，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我说我拦着来的吧？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就说你。 我说我拦了吗？ 你甭找你提。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对了，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但是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是啊， 您说您那多干净啊！ 哎，您多干净啊！ 哎，连个票子都没有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票子都没有？ 没有没有。 要有票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你看这路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再传染的， 别往心里去。您，我说呀、啊，咱也别往下搞了。 哎，对对对对，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怎么胡出主意呢？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别唱了， 唱吧唱吧， 没好的，净唱那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哎，那好， 你也不懂啊。 那不能那么说， 你不懂啊。 你这小看人， 真是小看人。 你说我会多少个？ 就说 啊， 唱你的， 哎， 人家能不懂吗？ 就是嘛。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啊，那 看你的， 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 怎么？ 你这老是先捧后扒啊！我不懂吗？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 是吧、 哎？ 哦，你懂啊？ 啊， 就冲你懂，我唱一段 啊， 就冲你懂。 对，让他唱。 哦，我也懂， 不一定， 不一定。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 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哎，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哎，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哎，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这什么词儿？ 这词怎么了？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 嗯， 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 这人呢， 这还是耗子吗？啊， 你问他是那么讲 啊？ 太耗多心了。 怎么？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有什么文典呢？啊， 这段叫罗成托梦。 这段可是 讲啊， 这段可是太迷信。 哎， 啊，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头两句。 哎， 哦， 往后您再听啊。 哎，往后不迷信了。 哎，你就往下听吧。 哎，往下，啊， 往后有意思的。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口话。 哎，这叫 好啊！ 这叫好， 好吗？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罗成托梦。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话，你又找我一句了，这是。 听着， 唱吧。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嗯， 啊， 这鬼魂 数的是前窟窿看东， 住那地方啊？ 啊，是住那儿啊？ 啊， 一炉坑， 炉坑也住。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哎，这鬼也吃饭呢？ 啊，都饿了 啊。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正月十八暖风配成。 哎，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是啊， 结婚怎么咱正月十八结婚呢？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 啊。 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阚泽良、马静博和王宝桐先生合说的八猫图的片段。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啊，阚泽良先生是专业的单弦芭蕉鼓演员，除了唱单弦之外， 阚先生还擅长很多其他曲种，而且呢十分喜欢说相声，曾经与王文玉一起合说过卖故意卖布头等段子。由于阚先生的本功就是单弦，因此我们在段子里听到他演唱的几个岔曲都是直工直令字正腔圆的，让我们在开怀大笑的同时也欣赏到了真正的单弦八角鼓艺术。马静博和王宝桐先生是一对老搭档了，马静博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侄子，相声表演艺术家侯一晨的得意弟子，他的表演以大方洒脱著称，再加之王宝桐先生捧中有逗幽默诙谐的配合，称得上是合作默契相得益彰。下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由阚泽良、马静博和王宝桐三位表演的八猫图。 这回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真好的吗？ 得叫您高兴。 哎，让您喜欢的。 哎， 是吗？ 哎，打心眼里喜欢。 哎，有文有点。 哎 哎，有文有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哎，听这段啊。 我爱听那个。 哎， 你别唱这个了。 哎、没这个。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唱吧， 听着啊。哎， 碟碗拼桥盆罐扇摇， 行，听有有点呢。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讲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这词句多文雅呀。 不怎么样啊，这个。 怎么呢？ 啊，你没听他唱吗？ 嗯。 碟碗拼桥盆罐扇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怎么听？ 这么回事 啊？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干脆你们二位啊， 别走别 啊， 您太好多心了，太好多疑了。 这不啊？ 这段多好啊！ 这好什么？ 有文有点呢。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有文有点。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是吗？ 哎， 这什么内容啊？ 他是这么回事 啊，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啊。严嵩，对， 这你知道吧？ 是知道。 哎 啊，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啊， 贺客迎门。 嗯嗯，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哦， 让大伙看。 哦， 纪晓棠最恨他。 嗯嗯， 那天他也去了。 哦，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嗯，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啊、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嗯，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哦， 一时大快人心。 哦，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听。 你往后听啊。 往后听能好吗？ 错不了、 哎、是啊。您来了。 哎 哎， 碟碗拼桥盆罐扇摇， 就这句别扭。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我这是耗子出窝。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待会儿就唱你的，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哎，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哎、别你干嘛 啊？我走啊。 别走啊， 我惹不起你吧。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你这看这模样，哎，你这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能呲着牙乐，哎，笑面虎，这叫。 您哪？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我怎么不生气啊？ 哎， 还不生气呢？ 我跟你这么说呀、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压下去，那多好啊！ 我也唱 啊、 嗯，我唱什么？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啊，会的是不少啊。 啊，唱啊。 唱不了。 怎么？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哎，没关系。 啊， 你不唱也没关系。 我不能，我就走。 哎，别走。 啊，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们气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你有好的？ 当然了。唱个好的， 唱好的，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我告诉告诉他， 哎， 啊，我说，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好，听你的、啊，听你唱一段， 来唱啊， 唱好的啊， 听着啊，你得细耳恭听，啊。 戴帽身高虎皮重枪， 哎，不错吧？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把威扬，靴里松檀，大梨花罩，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冷个冷灯一 点、哎、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不客气不客气，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 没什么没什么，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好， 哎，好就得了， 真好， 跟人家学习学习。 哎，真格的。 哎，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他唱这段啊？ 啊，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啊，我也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啊，问问 啊，你问问， 给谁问呢？ 你问。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呢。 哎， 您抱着学习态度， 你问。 哎，我给您问问。 好，问。 你等着我啊。 都累了啊？ 不客 气。热不热？ 不热呢。说了半天，您唱这段叫什么名字？ 我这段啊， 啊， 叫《八猫图》。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对对对， 对对。哎，这。啊、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 这什么呢？ 这段啊叫八猫图。 八猫图 懂吗？ 怎么叫八猫图呢？ 哎，怎么没问呢？ 问问 他。哎， 您这 我好， 这也没问了，这个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啊，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哦，对对，你等着，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够八样吗？ 那个没问呢，再问吧。 不是 啊， 你这够八样吗？ 当然够了。 哎，我就知道错不了。 人家说够八样。 怎么就够呢？ 那个你自个儿问 去。不，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走腿来了上这。 哎，真哥，这够八样吗？ 当然够八样了。 啊， 好，我数数你听听。 对，给他数数。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哎，整八样。 哦， 啊，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是啊。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吃我呀！ Thank you.

把盲肠取出来， 嗯，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嗯， 放归原处， 嗯， 赶紧给缝， 嗯，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挺快啊， 好不好？ 挺好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 嗯， 可别动啊， 嗯，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嗯，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嗯，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挺好啊。 好啊。 嗯， 他说明天看人家， 嗯，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他对病人负责。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这不刚缝上就拆？ 不拆不行啊。 怎么？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你怎么办呢？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嗯，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嗯，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嗯， 说得了你呀，啊，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对， 送到病房去了， 嗯， 没10分钟他又来了， 送药来了。 不是，还得拆线。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是记性不好。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是啊，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赶紧实行麻醉吧。 患者也生气了， 嗯，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 啊， 那也得来呀，啊，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嗯，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啊，怎么？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蜡水儿，蜡里什么东西，啊，你拉开随便找了。 不像话。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患》。您知道舞台上的仪表堂堂、潇洒帅气的侯宝林小时候的外号是什么吗？让我们一起在他的自传中寻找答案。舞台上，我小的时候有2个外号，一个是我换牙时人家管我叫豁牙子，另外一个外号叫小麻子。因为我出过天花，脸上的麻子不大，小时候明显，长到20多岁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但身上手上的麻子比较大，所以后来我在天桥跟云里飞搭班唱戏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人家管我叫小麻子。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为大家送上南拳妈妈带来的小时候。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小时候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只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只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